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五十集。 江晨的房间布局变化不大，就是整洁了不少，隐约透出一股清冷的味道。家具旧了，墙倒是很新，大概老头在他醒后的这几个月里找人新刷过。他的目光转到奖杯和当年夺冠的合影上，拿起来摸了摸， 有些褪色。 这30年于他而言只是睡了一觉，但时光却留下了太多深刻的痕迹。家人变老，奖杯褪色，照片里携手奋战过的队友如今各奔天涯，不知所踪。他曾经效命过的俱乐部也卖了，这些年换了4任老板，早已不复当年的影子。谢成岩一直跟着他，依然有些飘忽。他曾一度对家里的这位初代大神十分好奇，看过很多资料，比如比赛视频、赛后采访，以及当年的退役画面和去世后的新闻等等，但那毕竟隔着一个屏幕，与他仍是陌生的。没想到这辈子竟有机会这样亲眼看着，亲自接触。说实话，虽然他早就知道小舅舅长得好，可见到活生生的人还是有点震撼。江晨和方景行不同，方景行那是温文尔雅，一张脸笑起来容易让人晕乎，被骗了还找不到东西南北。而江晨的五官则带着锐气，让人见之惊心动魄，难以忘怀。 外甥相救，外甥相救啊，为什么我的脸偏偏要拐到缺德大舅的身上？难道是因为大舅和我妈是龙凤胎的关系？ 谢影帝不知道第几次对这事儿耿耿于怀，看着比自己还年轻的小舅舅往那边凑近了一点，没话找话。 以前过年的时候我还在你的屋里睡过。 江晨看他一眼， 不怕我夜里来找你？ 哎，这事儿过不去了。 江晨轻轻笑了一下，把照片放回原位。谢成岩一怔，感觉笑起来的冲击更大。 他要是真回来打比赛再拿个冠军，方景星稳坐了好几年联盟男神的位子，怕是要保不住了。哎，你以后要打比赛吗？ 要。 景星一直想招你。 我知道，跟他谈完了。 谢成岩想象一下将来的画面，很激动。 他要是知道是你，肯定会吓一跳。不对，到时候整个电竞圈都会地震的。 记得在游戏里面别喊我舅舅。 我知道。 他回想最近认弟弟的行为，脸有点隐隐作痛，终于发现自己有多么作死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大佬总是对他格外宽容了。原来是他小舅舅，原来是他未曾谋过面的亲人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 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 他不能多待，在卧室转悠一圈，又和家人说了会话，便重新坐上了他姐姐的车。谢成岩有些恋恋不舍，听见他说游戏里见，这才笑着挥了挥手，目送他们离开。江世兰把弟弟送回研究所，去找院长说明情况。谢成岩突然过来，他们当时猝不及防，连个躲的机会都没有。而既然撞见了，他们便不想再瞒他，所以得跟院长交代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让谢成岩也签个保密协议。江晨已经养成午休的习惯，虽然过了平时的点，但还是睡了一觉，3点多才睁眼，见手机里有2条未读消息，都是方景行发的。 我刚睡醒。 江晨戴着眼镜上线，方景行此刻正在游戏里， 看见封印师上线的提示消息，便找了过来。今天睡晚了？ 嗯，有点事情。 这么巧，程岩也有点事儿。 那他今天还上线吗？ 说是晚上了。谢程岩本想下午来的，但江世兰和江辉一致认为他最好再缓缓，何况他对方景行说了有事儿，最好别这么快就上线，便让他晚上再玩。这事儿江晨自然清楚，但不能露出破绽，便装作才知道的样子点点头，换了话题。 你今天不直播了？ 明天播。可能最近习惯了和封印师一起打游戏，他昨天从下午直播到晚上，觉得没意思极了。你还来看吗？ 不看。 方景行笑得无奈，堂堂联盟男神，如日中天，电竞圈里的地位无人撼动，偏偏对上这少年，一身的魅力像是被他用封印符封住了似的，不仅不管用，还总被嫌弃。他喝出一口气，行吧，打本。江晨点头，和他组好队，又在帮会里喊了几个人一起走了。玩家们仍在打隐藏剧情，世界频道都是在交流心得的，时不时还有人冒泡嚎一声，特别惨烈。至于帮会的生意，大概是被老玩家科普过如意的行事风格，他们怕如初上线后真的涨价，便趁着便宜都接了任务，因此十分红火，仅昨天一天就破万了。七大帮会都派人在如意的门口观望过，发现玩家源源不断，又是一轮捶胸顿足，甚至动了全员转服的心思。但紧接着他们就知道没用了，因为另外九个服的大佬听说了如意的骚操作，觉得太有才，抢着要雇 NPC， 却发现他已经不在应聘的队伍里了。官方给的解释是，这个 NPC 一旦发放过任务，就不能再被聘用，免得玩家钻漏洞赚钱，或者故意卡别人的任务条。而如意那个 NPC， 人家是真的不知情，提前花钱聘了，这没办法，只能说他们运气好。很快有小道消息传出来，说是策划设计到这里时，还想过会不会有人傻钱多的土豪恰好雇佣了他，等隐藏剧情开出来，来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但想想又觉得概率太低，便一笑了之了。谁知竟然真的有人雇，陈星应援的玩家想骂街，土豪的钱确实是多，但人绝对不傻好吗？看看他们比别的服多花的五金就知道了。论坛上的其他玩家对此并不认同。 要不咱们换换，我宁愿花这五金也不想满主城的找人。 就是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们去别的服试试，找个 NPC 有多难。 你们也不看主城有多大，我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人。 花五金就能省这么多的事儿，你们是赚了好吗？ 我听说就为了这事儿，昨天官网特意发了两条状态，以后再开新的服，八成会改掉这一设定，不让任何人雇了。 所以说陈星应援有点邪乎啊，这事儿又上热搜了，第几个了？ 而且开服就自带腥风血雨，我记得方景行一开始不也在那里吗？ 还真是，现在那边这么热闹，他搞不好会偷偷回去。 陈星应援的玩家看完一圈，竟然得到了一丝安慰，觉得如意的人也不是那么可恶，他们不再吭声，默默地打剧情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